and Monroe, Dietrich and DiMaggio, Marlon Brando, Jimmy De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Grace Kelly, Harlow Jean, picture of a beauty queen, Jean Kelly, Fred Astaire, Ginger Rogers, Dance on Air, they had style, they had grace, Rita Hayworth, gave good face, Lauren, Catherine, Manitou, Betty Davis, we love you, Baby Strickland attitude,Fellas, bet we're in the mood. Don't just stand there, let's get to it. Strike a pose, there's nothing to it. 12:06:3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周一的早上晚上好，不是早上啊，晚上好， 不是二娃老妇最近体力消耗很大， 没有恢复了，所以才觉着这个晚上晚间如早间嘛，所以刚才听着这个麦姐的歌，所以让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在早上跳起来蹦起来的这感觉，麦姐的这个两首经典歌合在一起了，一个是 Holy Water， 一个是 Vogue， 对，很有这个动感的旋律哈， 对， 开启了我们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而且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21红，二娃老妇哈，竟然是3天没有来到直播间， 是， 所以呢特别po了一张他的近照， 那这毒瘾啊，毒瘾， 对自己本人啊是他真身啊，没有经过修图啊，这个基本肤色呀啊，人的这个眼神呢、啊、 是，你说 头型啊、 还是特殊的、那个、 假帽衫啊啊，不是、啊两件哈，叫是哈， 这个、 连体， 他那个什么连体鹰呢，我看， 哎，当年就有一个词儿、哎， 你想说什么？这是叫做翻帽衫啊，翻帽衫，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这个西装和这个黑的里边的帽衫它 是 一体 的， 对不 对？ 对，这要我们女性服装里叫假两件 啊，假两件 啊、哦、就是假两件啊，今天二娃老妇穿的假两件来了， 假两件， 好奇的朋友呢可以去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哈，究竟这个抱着两娃的他现在穿成什么造型了， 是， 而且我们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21红喽，全新的一周我们又开始在这个夜晚一起听歌，一起听暖文章冷笑话，一切的一切虽然如旧哈，但是有一些熟悉的能带给你安全感的东西可能也一并又回来了， 嗯，比如说这首歌，嗯，这首歌就是很耳熟的一首歌曲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 CD1 好像不是很 OK 嘞， 爱情 那些大字不禁停止吗？在这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多久，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这么近的屋顶，这是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尽我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 周杰伦的一首老歌叫做《夜曲》啊，夜晚的小曲儿，同时呢也有一些啊大家熟悉的调调在里面哈，也是一首可能对你而言好久好久没有听过的歌了，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哈，可能在你的那些情感调调的歌曲这个单目当中，他不会是占据一个头三名的位置的歌曲啊， 但是他能让你回忆起很多很多往事，因为他代表着一个年代，他的那种老歌其实他一路唱过来也唱了那么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呢他这些老歌呢也忽然就能让你回到十几二十年前， 跟你一样都二娃老妇了， 是 啊，所以不他还不能说是老妇吧，但是也确实上也是一儿一女，非常的幸福美满啊，不管之前经历过些什么，但人生呢终将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哈，在经历过好多事情之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当中，可想而知哈，13年就这样的划过了， 还是让人还是很记忆犹新啊，说明这个人其实他写歌还是比较知道让人家把旋律这个上口的东西都交给人家的耳朵里，然后让人家过目不忘这种感觉。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吗？我刚才就是听到这个铃声啊，不听到这个歌声，我就会想起我的铃声。2005年的时候，我的手机铃声就是这个夜曲。 那个时候，这个手机铃声可以自己设置的。这个，咱们现在后来，你还别说，就是智能手机，就比如说买了很多这种，我就很少再去。我不知道还 费劲了 啊，对，我不知道 下载起来比较费劲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也不喜欢去摆弄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果手机啊，如果我们想换成自己喜欢的歌呢，就要通过一个水果电脑 啊， 加上你的水果手机， 中间通一根线，对， 然后你要下载完一首歌，然后在你的电脑上，然后再上传到这边来， 剪辑一下的吧，还得 不用，真的不用，是从头到尾的，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真的很麻烦了，尤其现在作为就是可能更新换代比较快，有时候一年就要换一部的话，你可能这个歌都来不及换来换去哈，反而那个时候我用一个 N 牌子的手机，然后就用这个歌曲，真的度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有的时候你说你设置了一个比较轻快的歌曲，或者是一个就是比较缠绵的歌曲哈，他当你手机响起来的时候，你却是在一个就是公共场合，这样开会的场合，很正经的场合，或者是说句不好听的，你是在一些白事会上的话，你忽然想起一个那种，比如说那边正啊正哭的时候，你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你这 我觉得有点素质的人都会在之前就静音了， 是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那你设的干？ 所以不，这个是提醒自己和让自己愉悦的。然后在一些重要场合，包括开会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那肯定是一个本能的，对吧？你肯定要手机静音的， 是 或者震动，你绝不可能有声响的。所以有时候我如果哈，在一些公众场合听到了这个铃声，我会想哦，他可能是忘了。但是这种情况下真的越来越少。 他肯定是恨不得自己没忘，因为我见着很多人都是，哎呦，就 掏出来，然后特尴尬的就手忙脚乱的在那儿逛。 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在公众场合呢，如果说考虑到一些特殊的场景呢，还是应该注意把手机要安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 是， 好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到了1521红啊，上周五呢陈默也回来了，这个男左女右的老班底们哈，都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在这里。 表演者 The Showman Let's You Too。 所以如果你想当红人的话呢，请告诉我吧。 也很会掌握上口，然后还他还会掌握煽情绪，就是欢快的情绪或者煽动那个很那个怎么说很悲壮的情绪，他也能煽动起来。 U2 这个乐队就是这么有魔力。刚才就是一个轻快的很上口的歌曲，叫做 The Showman 表演者，然后小括弧里还有一个 Little More Better Little More。 他们真的可以算是一支真的超经典哈。然后虽然随着年龄增长，每个这个队员都呈现了哈这个年龄段 对衰态啊， 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依然在音乐当中可以听出他们的那种气势啊，还有他们的那种状态并没有掉下来， 对 对吧？ 那是 我们常说就咱们中年人哈，就这一口气，你知道吗？这个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地球引力，对吧？ 对， 咱们都可能各方面的走下坡路。 但是你知道有几种职业它是越老越值钱的，其中音乐就是包括一个，他根本就不怕，只要是手还能唱，只要是嘴还能唱，手还能动，他就能弹出比原来更沉稳更成熟的音符，唱出更棒的调调来。还有一个就是你也知道医生啊，就是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有经验。这种医道是非常纯熟的那种啊，老中医、老西医啊，甚至是那都是非常值钱的，对吧？ 对，是在这个 一天一天的哈累积当中，也把他们自身的这个行医的经验越来越增长了。 对，这大部分职业都是这样。 哎呀，这个看到有一位听友啊，这个发来的信息啊，我这个中年女子心寒呐。 怎么了？ 蓝调的雨云说，哎，有个事儿我问一下啊，哎，韩立，你以前是不是出了个专用收音机？专用 都以前了，这事儿好像就还没到一年的这事儿。 还有一本书是不是？ 这也就两年吧。 不，这四年 了。四年， 快四年。 那是滞销了、 哎。现在还有卖的吗？有链接吗？ 有链接。 突然想买。 嗯。 首先，我真的比较寒心的说一句哈，这个不叫专用收音机啊，应该说是定制收音机。 定制版。 我们的一千台在去年男左女右十周年的时候，三天不到。 对。 光光。 对对对。 都光光了啊。 有这个抢了。 但是那本书呢，估计你现在去各种电商里面去找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 嗯、 好像还能有一些囤货哈。 对，那个好 滞销、 那个、 滞销书。 对，那个不别说三天不到了，那个都四年了四年往上了。 对，所以那书是很好买到，因为从价位上呢，这个书可能也更加的就是能接受吧。 对， 至于大家都很喜欢的那台收音机，目前来说呢真的就没有了。你能够买到呢也都是品牌的，但并不是我们男左女右十周年的、 啊、 开机声音呢不是我，然后也不会有指针上的十年啊、也不会有最后的一些男左女右十周年的那些 logo 啊，都不会有了。 但是也挺有意思、哦、每次开你那机，然后我闺女就问这谁呀、啊、里边怎么有人呢、啊、说话呀我说这是爸爸的搭档，叫韩丽阿姨。你像送你糖吃的那个，送你好多那个好玩的好吃的那个阿姨，然后他说 啊，阿姨一说话就能送我吃的吗？ 我说，哎，这个想法有意思，我以后是少让他听到你声，不然他一听见你说话就派我过来管你要吃的。 他女儿特别逗，有一次呢，叶谦刚好就把他们的这个语音打开，然后我不是在收音机里说。你好，我是韩丽。 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跟那儿捧 祝你开心。他说：“你好，我是叶心如。” 对，跟那儿对话。 韩丽阿姨，你好，我是叶心如。 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 就在你的耳边。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法国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正式公布了终极海报和预告片，以 3D 电影的形式被搬上大荧幕。在《虎皮萌企鹅》曝光的终极海报中，丛林小神兵一改往日无厘头的搞笑，齐刷刷的瞪大眼睛、吃惊的表情，预示着这场全新的丛林冒险危机重重。该片定档3月16号上映，届时将登陆全国各大影院与观众见面。国产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清空》今天宣布定档8月10号上映，同时发布了《繁花绽放》版海报。此款定档海报由《大鱼海棠》导演张春为电影量身打造。《昨日清空》讲述了几位高三生关于梦想、友情、暗恋的中国式青春记忆。此版《繁花绽放》海报以丰富多样的花为象征，诠释影片当中青春的两种状态：绽放时的美好，以及转瞬即逝的遗憾。3月17号，聚焦社区关系的电视剧《新万家灯火》将在安徽卫视和湖北卫视开播。该剧从居民和社区的关系切入，以轻松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了罗子哥和冯小夏组成的欢乐组合，带领社区成员一路升级打怪，折射出了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从而收获成长与感动的欢乐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2号植树节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到了植树节了，但是温度好像比往年要低一些。往年那个植树节，我记得有一年，初中的时候吧，都穿着衬衫去了，都出去骑着自行车啊。但可能那时候火力， 哪一年啊？ 火力也壮、 你这位74年出生的人，你说的是哪一年呢？ 你想吧，我初中那得是90年吧，90年。 咱就不在这里艺术人生了，好吗？ 是是，90年了。 聊聊您的冷笑话怎么样？ 冷笑话这样的，你姐姐很美啊，跟她几个好姐妹在那儿讨论谁的老公对自己好啊，谁的老公被自己调教的好啊。唐珊珊说：“我的那个男朋友啊，老跟我说啊，老婆，你放心啊，我的精神都是你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婆吧，我老婆说的还比较质朴啊，跟你姐姐说，啊，我老公就是说，他老跟我说，我的人是你的，我的孩子们也是你的，我的整个家庭都是你的。然后说完自己还很感动，该你姐姐了，韩美说，也许吧。他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我的什么是你的，我的啥是你的啊，包括我的钱你花啊什么的啊。我们说哟，今天倒是挺反常。哎呀，你真是，那看来叶旭是把你给降住了呀。不是，我跟你们说，那小子知道，他只要说出我的这两个字，那就是错的。 got the will of a wild, wild bird. You got the faith of a child before the world gets in. 这个我就回忆起来了，嗯，叶旭确实是被你姐骂了，因为那次他还好心，他说：“老婆，我的钱你花，我的钱你拿去花。”就因为这句话，好像你姐就跟他翻了啊。你姐姐说：“我的钱，什么我的钱？你再说一遍。”嗯，这好像就是这样。我现在回忆起来了哈，刚才这首歌来自 The Killers， The Kill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ome Kind of Love， 某一些某一种爱。像你姐姐这种就是一些某一种爱 Some kinds of love， 比较另类的一派爱，很好，大家可以向他学习。 都不理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 题目叫做不占便宜是教养也是情商。上周和两个朋友去吃西餐，本来也是随口约饭，所以在心里默认 AA 制，吃完饭回来就转过去了饭钱，没想到第二天朋友又把钱原路转回来，附上霸气的消息：“姐请你们的啊！”我问：“你发财啦？这么好？快收回去，这个月补助还没发呢。”朋友回复：“是我提议要去吃饭的，你们陪我半天，当然我请客了。下次咱再去吃，到时候可别转回来了啊，麻烦。”听朋友真诚的口气，我只好作罢，在心里默默想：“好吧，下次我请你。”不过哪儿等得到下次，拖着拖着就忘了，赶紧趁着打折买支口红送给姐，她乐开了花。说到底，大家都是学生，本来就没有多少收入，就算家境好点儿，也还是花父母的钱，这种白吃白喝的事情始终有些心不安，何况很多在心里想着下次再做的承诺也许就没有了下次。所以与人相处，该感谢的不会拖泥带水，该避开的也别含糊不清。别人待我三分，我敬别人三分，他好我也好。想起来这个小技巧还是上次跟师姐学到的，因为发票报销的事情比较繁琐，师姐第一次办没经验，于是找了另外一个女生帮忙，来来回回电话微信也聊了几次，跑了三趟办公室，最后才把发票报销的事情完全处理好。晚上回宿舍时，师姐买了一个小蛋糕给女生送过去，女生受宠若惊的眼神里满满都是感动。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其实是一份心意，是让对方知道麻烦了你，我真诚地想谢谢你，也是一种态度。我不是那种白占便宜的人，你帮了我，我懂得回报。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又佩服那种可以把事情做得很漂亮的人，这不是圆滑，而是善良。他懂得求人问路，也懂得投桃报李，因为懂得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所以既然别人肯帮你，更不会让帮助你的人吃亏。哪怕是一个小小蛋糕、一杯奶茶、一支口红，至少让对方感受到你没有忘了他，而不是事情解决之后就过河拆桥、抬脚走人。我一直认为，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就别用感情。钱是表达谢意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在很多小事儿上。至于感情，不到关键时刻，朋友能不麻烦就不要麻烦；到了关键时刻，朋友能多帮就多帮。其实与人交往，行事作风是一个人的隐形标签，很多当时占的小便宜，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绊脚石。上大学那会儿，班上评奖评优竞争很激烈，当时隔壁宿舍有个女生本来符合条件可以参选，但因为没有看到群消息白白错过。事后她埋怨室友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评选通知，室友默默不语，关自己什么事儿？毕业的时候聊起八卦才知道，当初女生的室友经常帮她带快递带饭回宿舍，也没想到那么多。后来当室友生病请他帮忙买药，他都说自己没空，室友一下子就想很多了，所以才有了后面故意不告诉女生通知的那一幕。人人都不是傻子，我可以对你好不求回报，但当我真的需要帮忙时，你的冷漠让人觉得很多余。实际上只想别人对自己慷慨，自己始终一毛不拔的人，就算守着眼前的一些好处，最后也会成为孤家寡人。想想也很好理解，别人可以带你吃饭一次两次，凭什么落不着好还要请你白吃白喝第三次？别人可以占你一点小便宜， 凭什么一直让你占便宜？谁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有限的，是手机不好玩，还是挣钱太容易？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花在白眼狼身上？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来有往的人，朋友越来越多，自私自利的人，自然孤独终老。我们很早就听过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道理，人情客往也是如此，有来有往，大家都好，和这样周到的人相处，就算他不善言辞，不幽默风趣，也会安心舒服，因为在他身边，你知道他是靠谱的，他不会故意坑你，更不会故意亏待你，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高，人缘好，会办事儿。曹雪芹曾在《红楼梦》中写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与我这般普通人还差得远，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待人诚，人待我真，人若待我狠，我给你自由。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还是客气点，礼尚往来比较好。高情商不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一条一条的要去灌输，而是懂得真诚待人，懂得回报。 像一首歌，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长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好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的过日子， 那这必须都是都好啊，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因为你身边的人你能让他好，他也会，他也不会无平白无故他越好他越想让你不好的，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不要跟我说他 我对这个女人， 你又吹了。 我以为你要谈韩美呢。 啊， 不要跟我。 我以为你好，你 不要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以为恋情又吹了，你不要跟我说，再提起他。 蓝调的云啊，继刚才问我，就是已经不再存在的定制版的收音机和滞销书之后呢，感慨了一下，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我是听五周同的零点月话呀， 啊，那是每周四是吧？ 陪我度过了青年时光，毕业十年，经常听暖文章和冷笑话。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呀， 就更心烦意乱了。 没有的啦，人家觉得听完挺舒服的啦。 刚才这个暖文章。我也听了听啊，我觉得这个周围人有人会为人和不会为人，那确实是分得很开，分得很开，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为啊，就是有第三声啊，没有那个为啊，没有第四声那句话啊，那是瞎说八道的，那是道听途说，后来也被别人打 了。后一句我也不太赞同。 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是人家那个坊间的胡说八道，千万别这么学啊。就是其实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你们就好理解了吧，对吧？人不为好自己的德行，不为好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那天地不容他。对吧，天跟地都不容他，出自这个十善业道啊，这个前面两句是人生为己天经地义，然后后一句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为好你自己吧，如果你不能为好你自己的行为的话，真的天地不容，肯定的。 其实我们老说和谁在一起舒服就多和谁在一起，这个舒服的概念呢，它可能让你觉得是你不会紧张啊，不会觉得人总是要有些什么目的性，但是你把它就是拆开了去放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考核的话，或者说去举例子的话，就是在一件事情上处理方式，对吧？它是一个非常为别人着想的态度。 是你这样长此以久，长此以往，人家就会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好先生，真的是一个好人。他以助人为乐，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帮助到别人，或者是他让人家误会了、伤心了，他会比那个人还难受啊！就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你更高境界的就是泰然处之，就是你他让你误会了，他也不解释，他也不会很难受，但是他就还像以往一样接着帮助你，这是更高境界的人，所以 以诚相待， 对，以诚相待。 但是举个例子啊，很简单，就是包括在朋友圈里，大家有很多名字，大概就是放在那里，很少会沟通啊。我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有时候太淡不联络呢，大概也就真的是无啊，等于就是平淡了啊。 那也好。 这是渐行渐远嘛。但是也有一种朋友，就是虽然不常联络，但如果这个朋友他有什么事情拜托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只要不反感，并且你能够力所能及的话，你还是愿意帮助他的。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感呢，我还觉得自己还很，哎呦，在人家眼中还很重用呢。 是。我昨天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很久很久不联络的一个外地的一个朋友，当然是一个弟弟啊，八几年的，然后他突然间就是问我几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啊，其实我也不认识那些人，但是我想我有的朋友可能会认识啊，他们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然后我就帮他联络到了，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聊天也说，我说虽然我们尽管八百年不联系哈，但是只要我并不反感你，你没有做过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不怎么地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力所能及的我都会帮到你。他说真的，我求到你的时候真的是我已经求到了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哎呦嚯， 我想到了你，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而且那一刻夜深人静在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其实我朋友并不多。 他知道你朋友不多，所以好找出来这些人，而且他知道你是记忆大师，就算你没记着，但是你可能能在自己的脑海中马上把人家的那个号码给拼凑出来。 没有，我是觉得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是一种上天赐予你们的缘分和关联，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随缘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天赐的，我没有刻意的去维系过什么人脉。你想想我这把年纪了啊，我也就安分于这一份小工作，对吗？ 是， 就是因为 那我们都属于我叶天赐是吧？陈天赐，我们都是天赐辈， 总之都是老天赏的，对不对？想过之后呢，大家彼此还挺这个舒服的哈，没有觉得太烦他，他能不能离我远点那种感觉。 姐，不是你姐吗？ 没有，

只手牵着手。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2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时光荏苒啊、走到了男左女右的10年半的时间哈。 10年半， 今天晚上的一小时过去了，评论量86票， 还可以啊，因为这个 可什么意啊？ 因为你这 你怎么心那么大呢？ 你叫这个下去啊，结束的时候应该是170多条啊。170多条， 还来个自己预估了啊！ 嗯，不行的话，我一人回复一条呗。 当然，这样的一番话语不是刺激今天的红人哈。虽然他的名字确实很拗口哈，叫夏佐若，夏佐若， 夏佐若， 佐若。 要不您费费劲儿，您跟他们聊会儿。 他肯定会使劲的啊！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76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微博钱包啊。 微博钱包是不是教你怎么卖网？ 不是 网上做生意的，是 不是？ 嗯， 然后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啊， 带你跑的 Alan 苏 哦，他可能是醒目啊。 嗯， 他第一个关注的是 Alan 苏醒，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啊，居然第一个人关注的是苏醒。 对，然后何炅啊什么的，这一些当年的这一批人都在他第一栏里。 是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哈来担当红人。你放心啊，我一会儿绝对给你放一首苏醒的歌曲。 你放心啊，先是放我的歌曲。 可以。 好，这首歌曲来自 Nabel， 这歌的名字叫做《保持友谊》。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像是充了一次电一样哈，就是又元气满满的复活喽。来自何洁和苏醒演唱的 Stand Up Again。 吃点阿胶也行， 不一样， 辽东海鲜 那都是 海参， 不是在这种精神世界里能够让你立刻得到一些充电感的东西哈。 红糖桂圆 哪都是内补的，这都是那要经过时间可能慢慢的一个结果的显现出来。但是有时候真的一个愉悦的东西让你瞬间都会把之前那些覆盖掉。 对，你比不过你那些补品，你肯定比不过这种触底反弹。 不是，你不能这个月子期间你老谈这个、啊、 触底反弹、 我跟你讲，今天晚上 厚积薄发， 目前107条就跟你今天照片你有点胖了有关联嘞。 你以为这才几点，这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这都已经107了。 刚才要是不说87条，很多看不下眼的听友站了出来啊，从被窝里钻了出来。 大家自己加油啊，一定要用120条以上来 让 气死我旁边这位啊。 没有，这个我觉得是不难达到的哈。但是总之呢，我一直都强调的是，其实这个留言就像弹幕一样，对吗？ 对， 它是有感而发的时候，它是愿意陪伴的时候， 弹幕比不了，弹幕 那就是人家 哗哗的呀， 那不就是人家有的话说吗？ 是， 这不就跟两个人相亲尴尬没话说的时候才没话找话吗？哎，你听这节目多长时间了？没听过呀，快听吧。都快没了，没有了。 这就是要吹，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谈下去。 举个例子啊，一个小例子。 Cause I'm dangerous. That boom boom sound like angel dust. Girl, let me hold ya. Put me thing all around ya. Make me feel like I own ya. Kill it boom like a warrior. Hit the boom like. Girl, I got a question for ya. Can I get an answer?要怎么收藏？要怎么？ 深秋那样的成长，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梁静茹翻唱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知足。 知足就可长乐呀。 是啊，每当说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哈联想到下一句 乐得 更久些。但是呢，生活里可能每一当烦恼出现的时刻大概都是不知足。 你要一个人生，比如说像你现在这状态，你要是知足的话，你会乐得很久，乐得长乐。但是那个你有很多，比如说你有家眷了，你有亲属啊家眷什么的，然后你要为别人着想，为这个自己家眷着想的话，你肯定是很难知足的。因为你知足了，你旁边的人还要向你就是要求，所以你很难知足。你人生一般来说不太会就是，所以你这境界很好啊，你现在这感觉挺好。对，你现在你就乐得个清净啊，就是这样。 这都是选择后的人生哈。那在什么年龄段呢，就选择你心里边的那个声音的方向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勇敢选择和相应的一些承受的代价啊。 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即便是走到今天，谁都不敢说自己是一点后悔都没有的日子，对不对？ 对， 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方面，如果我要那样，可能会更好。 他那个说俗点，就是一个人吃饱一家子不饿啊，就是家里除了我就是板凳啊，这家里两条腿的是我，四条腿的是板凳什么，就经常老是这么说的。这韩立的这种状态，其实他 很 清静。 怎么有了两娃之后，老是羡慕我、啊这个？ 我不羡慕，我只是向人介绍，咱俩在这方面是截然两样的啊，在家庭方面是截然两样的。 我跟陈默都很单身。 对对，陈默跟你比不了。 那老多人喜欢了哈。 好了，Chris Brown 这首歌叫做 Questions。 Chance. Girl, I'm not afraid, ain't running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All my friends think I'm crazy, maybe I've lost my mind, but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I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Girl, your body's calling. Girl, I'm going all in.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And all the stars aligning, just like perfect timing. I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My heart on the line. 如果没有遇上，我们会 林忆莲演唱的我不想忘记。 每天醒过来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新生儿一般，望着蓝天啊，望着自己的天花板，然后想啊，我是谁？ 第四十段见。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不断转差，今天夜间有轻雾或雾，能见度将进一步转差，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全天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音乐时间。 什么？ 你让我留 一个。不是，你这亮相到底要说什么？ 你北京音乐时间多好的亮相，你给我，哎呀，完了，我这周一好不容易想起的词儿，你给我毁了，好吧？那按老板来啊。北京时间23:34:5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的男左女右，又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本来我想说，北京音乐时间23:33，您还在听北京音乐广播？ 你别给我扯了啊！绝对是你的语言当时在那一刻突然间出现一个小短路， 这绝对不是 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北京音乐时间， 从来没这么说过。而且这句话真的在这个点上并没有起到让我们觉得哇，北京音乐是你做得到吗？ 哎，我明天再跟你说一遍啊，你 不需要， 今天算了，今天让你给毁了。 北京音乐广播是我们现在的频率 FM97.4， 毁人不倦， 好吧、 啊、你这个人。 23:33，我们也要说一下今天的红人喽。虽然说这个评论量哈刚刚到了127条，但是要感谢夏左若哦，夏左若哦，我们说过当红人呢至少会在节目中提到他10次的名字，这点我们绝对做到了。而且 LOCA 制作者呢也把他的这个很有这个应该说味道的一个背面哈，还有一个侧面， 可惜侧脸太远了，那要不然拉近点就能 看。你在手机上你可以放大， 你放大他这种像素，你放大就看不清楚脸的。 不是意境，意境好不好？有这个愿意喜欢拍大头 头照的 上面一个那个咸菜萝卜花刻的还不错，就是那个上面有一张，不知道为什么楼卡制作者给你把那张选出来， 可能在他们家里转了一圈之后对这几张照片印象比较深刻吧。好了，已经是23:34了，真的是夜深人静了哈。 嗯， 那我们需要这些音乐帮我们彻底的把这一天的情绪做一个梳理，要准备进入梦乡喽。 巧了，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 但是歌的名字叫做 No Peace， 不安静。 It hits me without warning, your reflection walking by, but I know it's only in my mind. Will you show me the peace of my heart I've been missing? Won't you give me the part of myself that I can't get back? Ooh, will you show me the piece of my heart I've been missing? Cause I can feel, and darling, you know that. So I'll light up a cigarette, I'll drink it down till there's nothing left. Cause I sure can't. Your fingertips, so now I drown in my 男女生对唱在音色上能不能融合啊？其实有的时候关键在于制作人他挑这个给这个配唱的人，然后就是合作者，两个男女生合作者他的音域是不是都在一起，音域在一起的话就是听着非常融合啊，他将省去后面的缩混的很多工作。就比如说像 Sam Smith 跟 Yad Bae 这个两个人，刚才那女生啊 YEBBA Yad Bae， 你也可以直接管她叫哑巴啊，那就是这是译音过来啊，哑巴 怎么可能那么叫呢？ 所以你还是管她叫叶贝吧。咱们有一个非常有这个非常有知名度的那个校园 女歌手、啊， 当然。我更喜欢管他叫叶贝啊，因为你真 多音字， 对，你应该是你在那个查培字的时候，你还不如查叶贝啊，叶贝其实更容易把这个字打出来。 你就管好你自己叶谦得了啊，人家就叫叶培，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啊？ 是采访过他，然后音乐节的时候他到我这个直播间来，然后我采访，我说 你当年， 你为什么不叫叶贝呢？ 怀柔吧， 因为你记得那什么吗？因为你记得那个《阳光灿烂日子》里有一个叫于北贝的吗？其实他叫于北贝，他不叫于北培，但是大家叫久了，他于北培、北培、北培，他也就这么叫起来了，于北培啊。后来叶贝说，我就叫叶培。 真的，我也很反感。就比如说，哎，你为什么叫这个丽啊？你怎么不叫美丽的丽啊？哎，你为什么不叫伶俐的丽啊？哎，你为什么不叫茉莉的 没有，也没说，其实人家也是也是这么叫，公司这么一说，这个名字叫叶培是更好听的，就这是在台上就是更好听的。 从这个发音来说哈，第二声呢是容易让人在发音上觉得有美感的。 对，他说我不想那么背，谁想那么背？对。 但是小猴捡贝壳，他在呢，我就这样静静的陪伴着节目，一起成长的感觉，真好。他也是我们曾经的一位红人哈，然后呢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到这里先说再见了。其实真的每天晚上两个小时，我觉得也像是一班车一样，对吗？大家在这辆车上呢，有的人到了自己的站啊，就要下车了啊，然后明天呢可能还是要坐这班车去往自己要去的地方。没关系啊，不管是从起点到终点一直陪伴我们的朋友，还是在路上有一段和我们在一起时光的朋友，我们都非常的愿意一如既往的带大家，哈，不会是因为什么没到120加呀？ 那到了，我这轻轻松松可以说是 131。 对， 我给你， 就如果是你两个人拍照才到260的话，那我一个人就把你们这活干了。但是如果你一个人 PO 自己照片的话，我估计就悬了。 对，就选好了，可以吧？ 往后车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语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只有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请给我刺骨般寒冷。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It Goes， So It Goes， So It Goes， 所以他走了，走了，留不住，留不住怎么的？走吧，走吧，无所谓啊，我不在乎，你走，走你，走人，我有的是新欢，呵呵。 所以我们以前说嘛，喜欢是不离开，爱是离不开，就是当你觉得离不开这个人，他就是你生命中的一种习惯了的话，其实说实话，做到包容啊，做到这个我们常说的彼此换位思考啊，就相对容易一点。当然这句话呢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哈， 对， 在两个人呢都是在清醒理智的时刻， 嗯， 怎么说都觉得确实啊，维系一段感情是需要这样的。但是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各自都有情绪的时候啊，就真的容易出现了， 嗯， 谁都可能都没有办法绝对的做到换位思考。 人都是有自己本性的个性，嗯，啊，而且是难移，这是肯定的了。 本性啊， 这再论的本性，他能怎么着？他很难移。你如果是说这人就是前半生跟后半生截然两样，那不是他受了大刺激、大的那个颠簸了，就是他这个福报是真的很大，忽然他自己的内省就发功了啊，就真的自省了。 今天呢是3月12号，距离男左女右11年啊，在一起相聚11年的日子呢还有4个月的时间。 嗯 嗯，去年做了1000台的定制收音机， 其实怎么着，接着卖呀。 但今年其实就，我觉得不想再去做这件事情了。首先，这并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二来呢，可能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是 我们有的听友呢，我说怎么去年3天不到全部抢光哈，一旦上线。应该是秒没，就是因为像有 Candy Monkey 这样的听友， 对，他抢了好几台， 我抢好几台呢。 但是他也是出处也是很好的，他是为了送给朋友跟亲戚朋友们的。然后 我朋友都可喜欢定制收音机了。 对， 然后呢，这段时间比较热门的很帅的爱北京的傻乐乐说，谢谢老板，地址一小窗，就是 想让他再邮一台给他。 两个人想 这个可能已经没有货了，因为像 Candy 这样的，他其实呢，他有好的一面，他就是给了在，就是咱们群外面的这些亲朋友们。 对， 但是他有坏的一面，就是咱们群内的朋友自己还没分够呢。 是因为定制收音机它是需要有1000台起订的，如果没有这个1000台的这个销售额的话，可能这个就没有定制的可能，所以。我们10年做收音机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挺胆大的想法哈。 是， 但是真的承蒙大家的这个。 我当时我就说不够，我连人数定的那个场子我都说不够，然后就他收音机他口口说说啊，他说咱们来一个一，哎，咱们就来1000人1500人，那就太大了，咱来一个800人的场子，300人、400人这种小场子都好。而你放宽心去定那个1000人的。算了啊，然后还有一事儿，咱们弄个几十台收音机，我几十台 的，我像你这么畏畏缩缩的说话吗？ 行，老娘不过了，1000台。我说行吧，好。 结果呢，确实是大家都没有够哈， 我说你啊，3000台起步这才行。你信我的，你就弄3000台，绝对你自己不亏。 什么叫纪念版、限量版啊？你怎么不整1万台呢？ 那就不行， 就你能是吧？ 3000台，我觉得应该可以。 等咱们节目彻底 彻底黄了的时候，弄一3000台。 对，最后 前面还是你说的话，我们彻底与您再见。我是韩立。 那不行，开机必须得让每个人在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是快乐的，对。所以当时那个开机语真的响了很多版，最后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啊，什么样的心情里，都觉得是让你愉悦的、平和的啊，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祝你开心。 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的，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他拥着你了，不想往事，因为 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他拥着你了，不想往事，因为你们的影儿毫无青涩了，是不是还爱着你呢？所以我心还在跳动着，还有什么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 如果不能哼情歌的话，就来听情歌。可能这个晚上大家也听了很多的情歌哈，中外情歌。 好， 时间到了23:56了。 对，最后一首歌，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情歌》，第16号情歌啊，《Love Song Number 16》，来自 Jack Johnson。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哎。 对。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谢谢红人啊、名字叫做夏佐若的女孩，谢谢你，也谢谢所有的听友们，今天晚上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45条、新的一周好的开始，祝各位都顺利，晚安。 晚安。 When we were a little shy, when you were still an arm's length away from me, didn't know what I wanted, but you were already reading beat poetry. When we were a little free, when we were 7 seas away from anything, finally knew what I wanted then, but you were already my best friend. Yeah, you had already become my best friendTeaching geometry, when we were both living off of your salary, I wanna thank you for not kicking me out, I wann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live in our house, I wann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live in our house. And finally we made a family,